没有到过哥罗西，但是听说了哥罗西教会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宣称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贬低了耶稣基督的地位，他心里非常的着急，所以写了这个哥罗西的书信给素未谋面的哥罗西的信徒。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心智，好比你们教会很多人刚才所牧师所祷告的地方你们都没有去过，但是你有一个宣教的心，有一个愿意神的国度扩展的心，我相信都是神所纪念的。保罗在整个哥罗西书里面其实用了很简单的两句话，他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已经很清楚地表白了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的，不但他不是被造的，万有是靠他而立。在原文的里面用的这个靠他而立，用的是一个完全的时态，表明他不但是创造了万有，万有也是靠他在那里维系，在靠着他托住的，是他持续的在维系着万有，包括我们被创造的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的气息都是在他的这个护卫的里面。一旦有一天他放弃了这样的护佑，一切都要崩溃。因此不单是人啊，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应当高举他，让他得到他配得的尊荣。接下来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也要被高举，因为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使他在教会在个人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凡事上应当居首位，要高举他超过一切。所以我们经文看见呢，这里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怎么样知道教会的头是基督呢？从教会凡事大大小小的事实上都让他居首位，就表现出来他是教会的头。教会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有很丰富的属灵的含义。首先他让我们知道，当他是教会的头的时候，代表他是教会的领导。我们都知道头指挥着身体的每一个身体的运作，头是身体的指挥和控制的中心，头跟着身体有非常密切紧密的动态的连接，教会也是如此。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真正以耶稣基督为头的教会，它跟耶稣基督的那个连接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紧密的，是一个 dynamic 的，以至于它因为它这样紧密的动态的连接，以致它很清楚能够分辨头心里头在想的是什么，它能够分辨在凡事上按照神的心意来运作。如果有一天当身体不听头的指挥的时候，那这个身体一定是生病了。或者当一个乐团里面的一个演奏乐器的人不听指挥，该响的时候他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噼里啪啦乱响，哇，那整个乐团就被他搞垮了。上个月我推着我父亲95岁到医院去做这个脑部断层的检查，因为在不久之前呢，他有一天问我的女儿，他说你妈妈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出问题了哈，所以就送他去做这个断层检查，这个脑部的这个 MRI 哈，果然发现了他有两处小的中风，以至于他的这一个直接影响了他的思维和记忆。今天身体跟头这个很紧密连接的动态的联系，一旦出了问题，不但是身体的功能被破坏，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危险。当一个教会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都愿意热切地寻求上帝的心意，而且愿意跟上帝紧密的连结来行神所喜悦的事，那这个属神的教会神一定很喜欢，也乐意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地加给他们。 那将会是一个爱神爱人有见证，让世界上的人一看，哇，这里面不一样，这个地方不一样。教会不能够说我有的时候或者有些事上我听神的，那不行啊。这里说凡事上要取悦他，就好比夫妻的关系，一个真正爱配偶的人会愿意在真理的规范之下，按照配偶所喜悦的去取悦他。你乐意在真理当中按配偶所喜悦的去让他高兴。如果你的配偶喜欢花，尽管你认为买花是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因为一个礼拜的再美的花都要凋谢，你不如买一个塑料的给他。但是啊，姐妹就有这种分辨能力，是真花跟假花心态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搞婚纱摄影的啊，所以他家里有那个仓库里面很多的摆设啊，什么包括花哈。有一天他的太太深情款款的跟他说，你买朵花送我吧。啊，这个弟兄说自己去仓库拿。所以他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哈。但是如果你真正爱你的配偶，你愿意喜悦他的时候，你会愿意去按照他所喜悦的。同样的道理，你知道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谈到敬拜，耶稣说天父在寻求那些用心灵按真理诚实来敬拜他的人。如果耶稣已经表明天父在寻求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随心所欲，想自己喜悦的方式，自己喜悦的方法，自己喜悦的这个意念，来照我们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来呼应这位爱我们值得配得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必须用他所喜悦的，按真理用正确的态度和行动来敬拜他。讲到这里，你其实应该可以嗅出来我今天很重要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当我们谈到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没有任何一个世代像我们这个世代，基督是教会的头受到这样大的挑战，不但是来自外面的，更是来自教会里面的混乱和挑战。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并没有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耶稣基督在那个教会里面没有被真正的尊荣被取悦，没有被真正的当作是他的元首。就好像很多的信徒在家里面，他们吵架以前就把他们家他那个家他贴了一个很漂亮的匾，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那吵架的时候就把牌子拿下来先吵，吵完以后哦，牧师来了马上挂上去哈。所以那个家基督到底说是首呢，值得存疑。也许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教会资源非常的丰富，哇，非常的热闹，那个 parking lot 都 packed， 有很多热闹的活动。其实就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的那一天，他听见的是看见所有敬拜的元素，有奉献，有欢乐，有舞蹈，有脚声，有呼叫声，这些所谓的敬拜的元素都有啊，非常的热闹。但是摩西看见了百姓指着他们自己奉献的财宝所塑造出来的金牛犊，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敬拜的神。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的光景就是如此，有很多敬拜的外表的元素，但是他们真正敬拜的不是这位应当居元首的基督。教会面临很多的挑战。首先我必须说啊，对不起亚美，你请我还是要讲哈，教会的头不是牧者，也不是传道人，也不是长老和领袖。有位国内的姊妹告诉我说，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对我们说，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是跟撒旦一国的。他的牧师讲完这个话以后，我们大家都不敢讲话了哈，这很糟糕。但是我们走南闯北，我们的确见到很多啊，真的不少哈，教会的领袖，特别是那些团队的领袖，底下几万人的那个领袖更不得了了。他们常常会以不合真理的话和行动 来辖制这些信徒。当然牧者讲的合乎真理的，你毫不犹豫的你要听从要顺服，因为他也是在听从教会的主人元首基督，所以他顺从耶稣基督按神的心意，那我们当然也顺服我们的牧者。国家也不是教会的头，国家控制的所谓的教会连教会都称不上，因为他的主人并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凡口渴的都可以来，但是他却说18岁以下的不准来，你是党员你不准来。耶稣说你要爱神爱人，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他说不是的，第一个要爱国要爱教。所以在这样的所谓的宗教的场所里面，他要求人唱国歌升国旗啊，讲台上宣讲爱国爱党的政策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不是基督做头的地方。 You know what I mean？国家也不是教会的主人。严谨的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圣灵也不是教会，我讲的很小心也不是教会的头，我等下会解释。因为很多极端偏差的灵恩第四波，他们有一句话，他们宣扬说每一次的聚会圣灵都是主人，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聚会当中圣灵应当被高举起来，因为他是主人。这是他们对圣灵的角色和目的有的错误的认知，当然来自于错误的解经。不是的，每一次的聚会固然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做光照，圣灵做感动，圣灵做引导，圣灵做安慰，但是每一次的聚会的主人仍然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接受敬拜的是我这位为我们牺牲流血的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这位为你我完成救赎的耶稣基督，他被高举。圣灵当然是神，圣灵是基督升天以后赐下的保惠师，然而你要明白圣灵的目的，你要明白耶稣基督赐下圣灵的目的，圣灵来的目的总是引导人认识基督，引导人归向基督，引导人来效法学习耶稣基督，引导人在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荣耀这位在他里面带来生命翻转的耶稣基督，总是要引导人来见证耶稣基督，好像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以后他就要见证耶稣基督一样的。你说是真是如此吗？如果你去看启示录最后一章第五章讲到天上的那个最后的大的敬拜经文，启示录5章11到14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什么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你注意到那个 underline，从过去现在到将来，圣灵还是要人把尊贵荣耀颂赞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那位被杀的完成救赎的羔羊。可见圣灵的工作他自始至终他是个隐藏的，他是一个荣耀高举耶稣基督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很注意讲，我听的还注意听我讲的，不是说圣灵不如圣父圣子，也不是说圣灵没有荣耀尊贵和权势，不要误解了，而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等同荣，但他们之间的角色功能不一样。就好像一个夫妻的关系，夫妻两个人同等同荣，地位相等，不过在家庭里面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不一样而已。因此当人宣传说每一次的聚会的主人都是基督的时候，其实是不合真理的，他们对圣经的整体的解释是偏差的，也因为在解经上是这样的松散，因此我们看见他结合了很多包括成功神学在内的 whatever it takes， 造成很多很多的假象和混乱。 这也不足为奇。不但传道人如果不讲真理的时候，他不是教会的头，不但国家不是教会的头，不但圣灵在他的功能和角色上他不出头，他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要让耶稣基督在教会凡事居首位。我们要警惕接下来我要讲的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觉得教会里面一定要要人得救，一定要传福音，所以不知不觉当中，有些教会把人，把一个慕道友当作是教会里面最首要的，他们以慕道友为中心，让慕道友来主宰教会的服事和方向。你看见这个危机没有？ Willow Creek 是最早在70年代开始，特别到90年代，他们高喊 Seeker Friendly， 我们要取悦慕道友的口号，他最先喊响的。在建堂之初，为了让慕道友不觉得这是他们是来到教会，所以他们很刻意的，当然他们也是在一个剧场租这个Peloton 这个剧场起家的，所以他们就把教会布置的像个剧场一样，刻意把所有传统教会给人的刻板印象都要除掉，包括在教会里面刻意的你看不见一个十字架。从教会的现代的敬拜的音乐 contemporary music， 到教会的穿着打扮，讲员的这个穿的，还有特别是这些信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要让凡是进到这个剧场里面来的人，他们称作 customer， 顾客，要让顾客觉得有价值，有 value，要让顾客喜欢上来。因此在信息里面罪和审判这些一个人悔改必要听的必须要接受的信息是尽量刻意的减少。因此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从22个人就发展到了超过2万多人，一时之间全世界的领袖都挤进来，要来学习这一套使教会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以慕道友为导向的务实派教会的福音策略。全世界都来学，包括中国。发展到今天，你知道20年后回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运动 ，seeker friendly 运动 ，seeker sensitive seeker center 的运动，对教会来讲是祝福吗？你必须思考。今天在纽约有一个教会，他们敬拜的时候台下是黑黑暗暗的，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的教会越来越黑，然后台上是灯光灿烂的，他的音乐跟世俗的摇滚乐没有任何的差别， Just rock， 虽然他们会打一个很大的荧光 Jesus only， 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教会去教会要排队的。当然这个牧师也很另类哈，刺这个刺青，然后跟会友在 bar 里面喝酒，他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有些教会不单是敬拜像个演唱会，那带到教会里面的孩子，他们是以提供娱乐为他们主要的导向，他们的 slogan 是 Have fun and grow in your faith。 Have fun 本身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潮流，但是你仔细思想一下，教会是不是一个来让小孩子有饭的地方？香港有一间教会为了吸引慕道友，在世界足球大赛期间，他们把教会的大的屏幕开放给慕道友来玩 computer game， 平常敬拜的 screen放 computer game， 他说要有 fun， 要吸引慕道友。今天他们忘记了，教会是一群耶稣基督呼召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这个叫分别出来，现在不是，现在是巴不得跟世界认同，巴不得让跟世界同步。今天很多教会做的是从敬拜到教导，让人怀疑到底耶稣基督还是不是教会的主人。很多的人你要思想这个问题，这些牧者传道人他们是在经营一个教会还是在建立一个教会？ 从经营的角度拿福音做一个 market， 拿人的这种宗教信仰的追求作为一个引子，但实际上是在扩大自己的团队的名声，扩大自己的产业。这就不怀疑那些的经营教会成功的牧者，他们住百万豪宅，他们有私人飞机，因为他们经营的 business 非常的成功。他们忘记了教会的主人耶稣基督，当他把福音带到人间的时候，他是穿草鞋的，他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无独有偶，这几年亚洲，在美国已经走了二三十年这样的一个路线以后，亚洲开始出现了所谓幸福小组之风，很快的能够让人信主受洗，有果教席卷港台，也包括美国西岸很有名的牧者带领的牧师去学这一套，一时之间教会趋之若鹜，争相学习这一套能够让教会迅速增长的方法。幸福小组其实就是所谓的 Grace Encounter， 我刚才扫了一张哈，这现在这个趋势是 Give what people want instead of give what people need。 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 have fun， 如果真的需要 have fun， 你不需要来教会有 have fun， 你在社会上 fun 比较多， understand？ 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到大学又不去教会，他觉得如果要有 fun 的话，社会上比较有 fun，晚上可以喝酒，可以 不需要几点回家，爸妈妈也不管 right？ 你要有饭，你永远比不上社会，教会不是有饭的地方。但是教会我等一下再讲啊，回到一个幸福小组 Grace Encounter， 这是他主要的一个理念。这个其实根源自洛杉矶偏灵恩的恩惠教会，他们首先推出来的 Grace Encounter。 那透过一些什么方法呢？怎么样吸引人到教会里面来呢？他们有他的方法。第一个，很热诚的欢迎。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欢迎新朋友，不是，他说你们要出去教会门口外面就开始欢迎，你看全部都站到街上去啊。然后呢要有破冰的游戏啊，然后要送他们礼物，要给他们餐会，要吃得好，要精心的做点心给他们，要让慕道友感受到天父的慈爱。接下来注意听他们讲的话，他说小组的经营啊，主要就是以什么为导向？哎，你们回答一下，我讲的累得要死，水都没拿上来。以什么为导向？以顾客为导向，以慕道友为导向。他说小组说穿了就是以他们为导向的聚会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哦，我们这些其实也没问题哈，慕道友来你不要紧张啊，这个破冰游戏吃饭都没问题，欢迎你们来哈。但接下来很重要的，他们所谓的爱的传道里面，在爱的传道的环节里面，只许讲见证，不许讲道。他说过去呢，讲道就把人讲跑了，所以现在要让人不要听到，要亲身感受到真实的爱。所以整个小组的策略只有一个目的，让慕道友感觉他被尊荣，他被礼遇，他被看重。他说最重要的，你就是要经营一种感动的氛围。他甚至说布道之道无他为感动而已，这个古文学的这样。你布道啊，你讲的道什么不重要，你要让他感动就好。所以要讲见证，所以要讲成功的见证，所以要讲名人的见证，所以要讲我信耶稣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过去生病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我要讲这些让人感动。他说关键在于攻心不攻脑。你看我们过去常常以为把话语讲道讲清楚，把圣灵权威发挥，圣灵光照任务，他说你讲这个人家就跑了哦，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 不能打动他们，是不是都跑了？既然这些不 work， 所以你就不要再讲道了。他说如果慕道有被爱感动到，如果有感动，他原来头脑里面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其实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攻心不攻脑，让你想到什么？国内来的一下就知道了，传销嘛，很多异端都是这样的嘛，都是 manipulation 嘛，都操控你嘛，就怕你用脑思考，有没有？ 你参加那个，我不晓得你们参加过没有，很多人参加过传销，哇，一时脑热买回来很多东西家里都用不到的，有没有？哎，够心不够脑嘛，对不对？占了便宜嘛，他就买了嘛，其实一点都不经过理性的思考，你买回那个床根本不能用。圣经保罗明明的说，信道是从什么来的？听到来，你听到的时候，圣灵在里面，你要就做感动的工作不错，但是这个感动是带着真理的而来的感动。甚至于有人要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泼他冷水，你想清楚啊，你要来跟随我，我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哦。你要想清楚哦，你要盖一栋楼，你的材料够不够？你要打这个仗，你的兵够不够？你不要灰乎啦，一时脑热就来信啊。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朋友胜过爱我啊，对不起，人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兄弟，要测试一下你们要注意听到，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吗？哇，这个门槛很高哎。然后他说，你不能这样讲我们，我们也传道啊，他我们也讲道。然后你去看他的这个小组的课程里面，大部分都是跟圣灵有关系，领受圣灵，圣灵充满，说方言啊，这个战胜邪恶啊，战胜邪灵啊，啊，怎么样保持圣灵充满？大部分都跟圣灵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原来的根源就是偏差的灵恩的教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因为我时间很有限，其实我这个有做过 research， 我没有时间讲太多，我给你们总结哈。他整个所谓的幸福小组，所谓的小组的策略，其实就是动员全教会来捧慕道友，让慕道友被捧以后很感动，然后呢，我就信了，我就喜了啊！借此经营，达到所谓信主的果效。你知道，特别在一些地方啊，很多人这一生啊，有很多的被人鄙视，被父母看不起。所以这些人心里面很缺乏爱，然后你大量的全教会的人陌生人哇这么爱他，他一下被搞得头昏脑热的话，然后他说啊，那就需要洗一下。他的策略就是攻心制造感动，不是透过传讲真理。他们甚至说一句话让你最恐怖的，他说小组讨论里面呢，你这些基督徒啊，你最好的老师就是慕道友，你不要否定慕道友讲的东西，你要多肯定多鼓励慕道友讲什么，你不要批评他。换句话说，你整个小组讨论你要以慕道友为中心，他会告诉你他喜欢听什么，他会告诉你他不喜欢听什么，他不喜欢听的你就他就当你的老师，他不喜欢听的你就不要讲，他喜欢听的 yes yes yes。那如果慕道友在小组里面说啊，我觉得你们基督徒你们信的上帝很霸道，哎，你说的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让他高兴。哎呀，所以 John MacArthur 牧师啊，他讲了一句话一针见血，他说如果传讲真理会让人离开，难道我们就不讲了吗？我们把基督信仰让慕道友不舒服的，比方说认罪悔改啊，背起十字架跟随啊，你把这些真理都拿掉以后，我告诉你剩下的是愚蠢的娱乐，以及把那些自认为是麦子的败子拉进教会来充场面。你的教会看起来很复兴，但是都是败子，大部分因为拉进来的都是败子，因为这些人不是认罪悔改背起十字架跟随这些真理支撑的。吼，那你就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什么叫雨淋风吹一打就完全飘散了，没有 foundation，一针见血。我不否认，我也不是酸葡萄心理，我告诉你，你这样经营下去啊，教会一时之间一定兴旺。所以这个发起这个幸福小组的教会，他们已经增长到1000多人， 每一年一两百个受洗，所以全世界都去学， 我毫不怀疑。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些被捧着进教会受洗的人，他知道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吗？他会天天舍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吗？还是他会以为教会本来就应当以我为中心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被捧进教会的，我是在鲜花掌声当中受的洗， 我不但是我不应该是你们教会弟兄姊妹取悦的对象，因为你们就是这样向我传的福音啊，我是你们被取悦的对象啊，我是你们被尊荣的对象啊。他哪里会知道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你是要尊荣他。有位姐妹告诉我，他们教会引进了这个尊荣慕道友的小组模式，他带这个小组，他说我苦死了，我花钱花力给慕道友每个礼拜煮东西吃，请他们参加小组。过了三个月，有一个慕道友向他 complain 抱怨，都是吃蔬菜没有肉，啊，这让你想起那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慕道友呢，他生一个什么病，然后呢他们就为他祷告，结果没有得医治。他第二个礼拜，这个小组大部分人这些慕道友都不来了，为什么？很正常，因为吸引他进来的是病得医治。吸引他进来的是吃饼得饱还有肉吃，他根本不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嘛，病不得医治他就离开，他根本没有打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说的难听点，他觉得耶稣基督应该做他的门徒才对。所以这条取悦慕道友的策略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看见教会像找到宝贝一样趋之若鹜啊，去学习这一套，而且牧师带着去学。我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基督的教会，但是告诉你，这些根源是啥呀？这些根源从离开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开始的，离开了取悦上帝开始的。这个投人所好，从 seeker friendly 慕道友为导向到尊荣慕道友的途径，是跟圣经里面对罪人的定位是完全相反的。它是以取悦人为中心的，人会受到欢迎，会受到人的欢迎，会有业绩，会有果效，但是草木禾秸，经不起风吹雨打，因为它不是在建立在真理坚固的磐石上。2007年 Willow Creek 自己教会做了一个想做一个内部的调查，他们说哎呀，我们 这几年受洗了这么几千人，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做了一年多的这个 research 调研，出了一本书叫做 Review Where Are You。 你知道这个出来以后，他们自己都很 shock， 他们的结论是受洗的人增加了， Numbers produce numbers but not disciples，就是说受洗的人很多了，但是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那个 number 没有。所以这个 Bill Hybel 看了以后很震惊了，他就说哇，我们 Willow 很成功的帮助人，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怎么去实践属灵的教训，让他们的信仰成长。但其实啊，他不愿意承认，或者他个人没有看清楚，这几千人在 Willow Creek 受洗的人当中，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因为他们受洗以后早就不读圣经，也不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一个口号说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当然如今 Bill Hybel 被揭发三十几年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个败坏的人，但是因为他的道德败坏，人们就开始思考过去这三十年Willow Creek 带给美国教会的许多的反思，包括 Willow 的一位姐妹，她说是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把十字架放回教会了，因为这三十年来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十字架。You know what I mean? 当然反思的也应当包括这三十年来教会所走的这个取悦尊荣慕道友的策略。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他我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但是我必须很严肃的讲，一定不是亚敏，亚敏除外啊，有很多有不少教会的传道人每个礼拜在讲人喜欢听得到，在讨人的喜欢。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坦白承认，他说我如果不这样做，教会的人数会少，人数少奉献就少，奉献少我连家都养不起。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讨人喜欢的教会，我们也不要去传一个讨人喜欢的福音，你知道吗？我们当然应当给慕道友应当得的礼遇和尊敬，你不要我这样讲呢，慕道友都怕死了，这个赵牧师一来就恨我慕道友，绝对不恨他。 慕道友应当的礼遇尊敬，请他们吃饭送礼物都没有问题，顺便送我也可以。但是真正他们需要的，我告诉你，真正慕道友需要的不是被尊荣，因为他不信耶稣，靠自己的努力也会得到社会上的一些尊荣 VIP， 懂不懂？他真的需要的不是尊荣，他需要的是罪得赦免，他需要解决他灵魂永恒归宿的问题，这是他真正需要的。他需要你尊荣干什么？社会上就给他尊荣，他就可以拿到了嘛。所以教会的主人真正配得一切尊荣的是完成救恩，救赎你脱离地狱永恒刑罚的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救恩不是慕道友，不是会友，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传道人。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我们要听他。但是我们个人和教会今天面临空前的挑战和冲击，慢慢的已经远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二，基督不但是教会的头，也意味着他代表着，不但是代表着领导，还代表着生命。今天社会上有，世界上有很多的领导，他告诉你怎么发大财，社会上领导告诉你怎么样让国家感觉伟大，这也不错，但是这些领导不能带给你生命啊。我们讲的生命，我们说一个没有头的身体是尸体，因为失去了生命，没有与头的连接，我们就没有办法结出生命改变圣灵所结的平安喜乐自治忍耐甚至救恩。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了，我不是要你发大财，我来了不是要让你 feel great feel good， 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里跟头的连接是我们得生命的丰盛生命的根源。这里的丰盛不是成功神学所指向的物质家业的丰富，车子房子飞机，这里的丰富指的是一个有长度的，有阔度的，有高度的，有深度的生命。你知道当你的配偶这样追求爱主，他的生命这样丰盛的时候，这个配偶这个家人都蒙福啊。你在你孩子的面前代表的，你如果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那个家里多么的美好，像天堂一样。但是今天多少的时候，当你的生命不是这么丰盛的时候，该有忍耐的时候看不见忍耐，该有节制的时候没有节制。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时代 right， 很多的孩子面对 computer game 是没有节制的，很多的家长you know what I mean， 不要讲太多。我们的生命何等的可怜，可怜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晓得什么叫丰盛的生命，什么一点 taste 都没有。今天我们很多教会的敬拜可怜到一个程度，当我们有敬拜赞美大会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参加，我们敬拜挺好的，已经贫乏到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敬拜上多么贫乏，还觉得我们还挺好的，求主可怜我们。一个有深度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在世的生命那样的温柔谦卑，充满爱和怜悯，讲公义讲圣洁。基督信仰的生命不是一个软趴趴的包容同性恋 OK 什么 OK 以为这个是爱 No， 讲公义讲圣洁。你的生命里面有顺服的生命，这是我们所羡慕所得着和追求的生命，不是吗？这不是你所羡慕的生命吗？这是我羡慕的。但是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你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This is what people need. This is what you need. This is what I need. 这是我们所需要。第三，基督是教会的头，意味着一个基督教会跟头之间一个相互的依赖。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不缺乏任何的东西。神不是没有人就不法没办法生存的，这个完全是假议题。然而耶稣基督却拣选人与他一起来建立他的国度。身体与头的比喻意味着彼此的相互的依赖和配搭。基督选择永远将自己跟他宝血赎买救赎的教会联系在一起。当保罗逼迫信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保罗保罗你们都逼迫我，保罗说我没有逼迫你，逼迫的是信徒，他说你逼迫信徒就是逼迫我。耶稣基督选择与他的教会联系在一起，你逼迫信徒就是逼迫我。一旦 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借着圣灵的洗加入了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奥秘。It's a privilege， 一个特权。哦，你今天加入一个 club， 你觉得哇，很棒，对不对？你今天有一个VIP 的 status， 你觉得了不起。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你加入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多么光荣、一个荣耀的事情 ？How amazing！这个不是所谓得救以后的二次工作，也不是表示说你做基督徒做得挺好的以后可以加入。No， 在我们得救加入重生悔改得救的那一刹那，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圣灵的内住。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就加入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你就 function as your role。就圣灵赐给你一个力量，在教会的身体里面成为一部分，你要发挥你的功能。你是手，你就是好好的发挥手的恩赐。上帝赐给你脚，好好的走。上帝让你在工作财富上有恩赐，你就好好的挣钱，为支持神的国度。没有一个人是懒惰的，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的，没有一个人是教会的盲肠。有人说盲肠可以割掉，可是有的医生说盲肠最好不要割，反正我的已经割掉了。最后我们要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被真正的福音所得着的人？ Come on， seriously， 玩真的。今天有很多人来教会是玩假的啊，礼拜天早上不去教会好像是现在大家都流行去，我就去一下嘛。啊，我来听听看嘛，对不对？万一老了以后没有精神支柱了，就信一个这么多信仰里面，基督信仰听说还不错，还蛮正派的。你是玩假的，哎，我们是玩真的。你是不是一个被真正的福音所得着的人？原谅我说，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败子坐在那里，每个礼拜自己以为是麦子。已经卖了好几年，其实还里面根本就是个败子。你是一个真正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的人吗？如果是，你的生命改变了吗？如果是，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元首吗？如果是，你是一个敬拜他的人吗？我讲这个话其实也蛮责备，因为我这两天在预备这个敬拜赞美大会的信息啊。他就说一个带唱的人跟带敬拜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听过这个观念哈。然后他说带唱的人就是唱歌，带敬拜的人他自己就是个敬拜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敬拜神。我一看，哎呀，很麻烦，我很少。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不是一个敬拜的人啊，怎么可能上去呢？上去的都是敬拜神的人，都是很热爱敬拜神的人。你去你会水土不服，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在香港办传道人培训的时候，国内都会派很多的国安哈卧底的来哈。我们一看就知道谁是人，知道为什么？唱诗的时候很明显啊，我们唱诗哈，大家举手，然后你看那个不举手的基本上就有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大家祷告，然后一祷告他已经开始睁开看了，那就是卧底的。你不要笑，真的是这样嘛。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大家都热爱主啊，我赞美你，我大家都很热切敬拜你。你看头痛屁股痒 ，OK， 你水土不服的，我跟你讲，那你就申请下去了。但我是开玩笑的啊，如果你不热爱敬拜，你大概上不去。所以从悔改哈，要好好的，因为对上帝的敬拜是一直到永远的。第二，你会害怕传承真的福音吗？我告诉你。很多的人很怕传纯真的福音，因为人不喜欢听，因为你会被拒绝，因为你会惹人厌。可是如果你不传纯真的福音呢，好多人会喜欢你。你传那个软趴趴的，不讲罪，不讲悔改，不讲，当然你不要那么没有智慧，一上去你是罪人，你不要这样，那不是我教的 OK， 那叫没有智慧，知道吗？哇，很有热心，但是一点智慧都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去那公车上，我时间到了，去那公车上一上去就跟穿白袍，我是罪人，不信的下地狱。哇，那个大家都很厌恶，你知道吗？那个没有智慧，很有热心哈。但是你怕传纯正的福音吗？你害怕 你是不是深知一个人信主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拣选，不在乎你的策略手段和经营和口才，以至于你只管传纯正的福音。我们有 UIUC 的传福音很好，但是这些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有英国的宣教短宣很好，求主帮助他们去传纯正的福音，哪怕没有一个人信主，哈利路亚，就怕说啊，回来我带你十几个人洗了，里面没有一个麦子，都是白子，你还这么高兴的要死。第三，我们是以基督为元首的生命导向，还是要看到人多的事工导向？我告诉你，很多的事工导向呢，就是不顾上帝的圣洁的手段，以人为本，迎合人心，的确非常吸引人，很有果效，因为它会让追求让人的自我得到满足。但是我深切的相信，高度的怀疑，那不就是另外一种金牛犊的变种吗？好像在敬拜上帝，好像带领很多人在那敬拜上帝，但是他们敬拜的不是上帝啊，他们敬拜的是自己的肚腹啊，是自己在世界上的情欲得满足啊，是成功发达啊，我在这个世界我享受啊。他们没有一颗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走上先受苦难后得荣耀道路的人，他们不是真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老早就说了，一起念好吗？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怎么样？引到灭亡，门是什么？路是什么？走上的人怎么多？你不要以为多就对哦，我告诉你，如果多是对的话，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他们是对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这样的信息也深深的责备自己，提醒自己反思，是不是一个真正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人。我为这个教会从上到下祷告，特别他们要执堂，特别他们要出去传福音，这个相信是合神心意的。祝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他们出去传纯正的福音，让他们去建立讨神喜悦的教会，让他们在世世代代做明光照耀，带领许多的人进到你荣耀的国度。主啊，也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若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还不是我们生命的元首，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是完真的，因为你是真真切切的从死里复活，你是主，你配得我们敬拜，你配得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配得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愿主赐福，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